足足走了四个月，全团人马就安扎在西藏了。 嗯 嗯，现在咱们都知道高原缺氧，我们一些艺术团、一些艺术家也曾经到了那个西藏腹地去演出，那么呢都得到了中央的首长的热情赞扬，得到了媒体的传颂，得到了百姓的钦佩。那时候李先生呢是戴着一顶政治帽子， 嗯， 类似发配似的到了 西藏 啊，西藏、嗯、我一说这地方就老浑心就颤一下，就说这俩字特别沉重、 嗯、 因为先生到那儿演出呢没有那些光环，他还要该演孙悟空他就得翻打扑叠、 嗯、 该唱借东风就得一段又一段的唱念做表，可想而知他付出了是超人的毅力、 嗯、 这个时候团里人呢也不乏有很多的怨言，觉得您这当团头的当长字儿的您怎么一步给我们带到这种穷山恶水中来了，他还要安抚这些家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了，想什么亚健康啊身体啊，我想先生那会儿脑子里没有了，只想做一个最平凡的最普通的好公民而已。 嗯，虽然说当时那个环境是那么恶劣啊、 嗯、 但是李远春先生对于京剧的这种追求和执着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那京戏是他的、 嗯、而且演出还是非常多， 对呀、 啊、创造出了很多经典的剧目。 对， 嗯， 即使是对的是藏民，对的是那种不是叫蒙古包，它叫什么藏包， 嗯， 反正是和我们这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先生还是那个一招一式又要排新戏，又要结合当时这藏民的生活，表演多点唱少点、 嗯、 那个武打多点，就是永远是那个像陀螺一样的转啊转。 嗯， 这一演多少年我说不确切，后来就说嗯，这个团确实在这表现特别好。 嗯， 当时是班禅大师啊就说哎呀真没想到李万春先生只仰他艺术大名，不知道他的为人就戏得如此之高尚。 嗯， 后来呢他就从西藏就到了内蒙。 内蒙古，到内蒙古那是哪年？ 到内蒙古 应该是71年。 71年，70年代。 不是，我61年。 哦，61年。 是 61年。 因为那会儿是59年左右到的西藏。 嗯，两年以后就 到了。两三年左右然后就到了内蒙古。 嗯， 呼和浩特。 对。其实到了内蒙古环境依然可能在当时也不是很好。 现在也不敢说那儿好吧。反正我知道沙尘暴一来准是从那边来的。 非常苦，在西藏。 非常苦。 就是大家整个一个团。都住在庙里边， 嗯， 也没有说像现在的说，哪怕招待所什么的都没有， 对， 然后跟那边吃的也不能习惯不了他们那边的生活， 嗯， 但是每天还要演出，付出巨大的体力，等等等等，要非常艰苦，就是这样的。 嗯，其实说到自己的爷爷啊， 嗯、 李阳明，我记着好像你3岁的时候就曾经跟爷爷一起同台过， 不是，是3岁呢，就是那会儿刚刚懂事， 嗯， 就是。开始练一些基本功，因为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哦、 爷爷呢就是比较喜欢我，然后呢就开始压腿啊下腰啊，就练一些能力所能及的一些基本的动作、 嗯、 然后慢慢教一些我的小的唱段。6岁第一次同台跟爷爷、 哦、 是 3岁开始跟爷爷学戏，6岁 就开始跟爷爷同台，然后爷爷每天呢因为在家里嘛，爷爷的平时生活中就是一个戏子，不管来的学生也好还是平时聊天的也好，就是聊戏，聊别的绝对不可能， 嗯， 所以就是一谈起戏来，那就是没日没夜。所以我从小呢就在这种熏陶底下长大的， 嗯， 然后6岁呢，爷觉得可以上台了，就是带着我同台闹天宫，让我在里边演的是哪吒， 嗯， 那是第一次同台， 第一次同台， 嗯， 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的， 是是是， 当然可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嗯 嗯，那么说到李远春先生，确实他的这个。命运啊真是非常坎坷啊。他后来是哪年最后又回到北京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 文化大革命以后。 七八年左右。 七八年左右又回来了。 回到北京，然后是在中山那个音乐堂首演的嘛，第一场是闹天宫。

再请欣赏李多奎演唱的《玉皇后》。